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体育广播，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丽莎，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的是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六获奖的是139尾号5095和138尾号1510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 Linda 的和丽家线下理美店提供的免费的美容体验券。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呢就是管家帮全国统一服务热线是多少，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您要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答案、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一起发送给我们。我们今天呢，依然会从中抽取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今天的奖品呢是管家帮的果蔬礼盒一个，先预祝您能够获奖。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易盟天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傅彦生，您好，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您这公司的名字叫易盟天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哈， 是的， 这跟咱这管家帮这个品牌有什么联系呢？ 易盟天地呢是公司的名字， 嗯， 管家帮呢是公司的品牌的名字， 这样大家就清楚了哈。所以易盟天地和管家帮是一回事儿哈。 是的，是一回事儿、 那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这公司目前主要从事哪些业务呢？ 管家帮呢，主要从事的是以家政为基础的家庭的整体解决方案， 嗯， 包括月嫂啊、保姆啊、育儿嫂啊，还有养老陪护，包括保洁啊、一系列的家政服务。同时呢，在家政服务的基础上呢，给大家呢能够提供像蔬菜啊、水果啊，还有一些跟孩子、老年人相关的一些产品，这种呢整体解决方案。 嗯，不管是服务还是产品，其实都是围绕着家庭的哈。老人和孩子是我们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吧？ 对，主要是针对一老一小。 一老一小也是家庭当中最主要的这个需要我们去保护呵护的对象。 是的。 据我们了解，现在目前这个家政市场哈还是供不应求的哈。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家政市场前些年的这个时候还是良莠不齐的。水平也是各有各样，参差不齐哈。那么有的时候大家在请保姆的时候哈，还是心有一些顾虑的哈。 对。 但这几年其实我们也在慢慢看到这个市场在慢慢的规范 啊。 但是我想这4-5年这个行业在不断的规范，也是因为有了像管家帮这样的品牌的家政公司的不断的加入，而且像管家帮这样的公司自身的要求都非常的高的，也 是 吧。嗯，那咱们在这种用工的安全上咱们都是有哪些措施？ 随着这几年经济的发展吧，大家呢对这个家政服务的需求呢也越来越高。 太高了。 对， 真的是、 高呢，重点呢是高在两方面，一方面呢是对服务质量， 嗯， 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个呢，特别是对进家的这种安全性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嗯， 目前来说管家帮呢主要是做的几方面。第一方面呢，主要是严把这个服务人员的进入到这个行业的这一关。 嗯， 也就是在招工的过程中呢，是严格杜绝一些背景啊有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刑事案件呢、啊、 嗯， 包括呢一些原来在服务上存在一些问题的这些人呢，进入到或者是再次进入到这个行业里边来。第二个呢，就是要严格的对这些人呢进行培训。 嗯， 培训呢，其实重点呢还不是技能的培训，最重要的呢还是对他们的一些心态、处理事儿的一些方法， 嗯， 与人相处的一些方法，这方面的一些培训。因为这些呢，如果大家心态存在一些问题呢，可能会存在深层次的很大的一些麻烦。因为很多在这个行业出现的一些案件，都是由一些小事儿聚集起来后形成一个大的矛盾啊、产生的这些，非常严重的后果、 嗯。 所以呢，这方面的培训呢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呢，才是对这些服务人员的技能方面的一些培训。 嗯， 通过这个培训的过程中呢，也得在逐步的淘汰，培训过程中也能发现服务人员他是不是适合来做这个行业，同时呢也会发现他的思想啊心态啊是不是存在更多的一些风险。 嗯， 有些人呢就是做事儿比较过激，有些人呢会处理事儿的时候不太会处理。 对， 这样进家之后呢，会逐步的会产生一些矛盾，这些呢都是未来一些不安全、不安定的一些因素。 因素。嗯、 所以第二呢，在培训的这个过程呢是要非常的严格。第三呢，就是要加强这个日常的这种管理。 嗯， 比如说这个服务员上户了， 嗯， 每天工作怎么样，每周工作怎么样， 嗯， 同时呢他一旦有些心理的一些问题，有些技能上跟不上的一些问题， 嗯， 我们要及时的对他进行疏导和培训。第三呢，逐步要利用一些现代的这种信息化的手段，比如说现在管家帮我们推出来了家政查。 嗯， 家政查呢就是家庭在用这个服务之前可以在这上面是查一查这个服务人员他的一些背景的一些情况。嗯、特别是呢家政查呢和公安部门是紧密的联网的。有些问题呢我们随时都可以查出来。其次呢要看到呢就是他的以前的一些服务过程中的大家对他的评价。 嗯， 还有呢他培训取得的一些证书，还有呢包括这些人员他到底是什么级别的，是不是适合家里的一些需要。 嗯， 通过家政查呢都可以进行一些查询的工作， 更公开透明了。首先我们对这个家政人员他的这个个人的一些信息，包括他曾经服务过多长时间呀、服务的这个状态啊、服务的效果怎么样，其实大家都可以在这上面一目了然。 是的， 是吧。其实大家也现在越来越发现呢，像家政类的这样的公司服务是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规范化了。首先从外观上我们看大家在上门的时候统一的着装，然后统一的工具都是自备一些工具啊，比如包括一些洗涤用品啊等等都要是自备的。 对 然后进门之后有统一的这个话术，比如说怎么样的进门打招呼然后都自带一些比如鞋套啊什么，就很多东西都特别的规范了。 是， 不像原来的时候，前些年那个是一些松散的管理方式，就是大家也没有统一的服装，什么都没有，甚至就一个人就去了，然后干什么活呢专业的工具也没有，你家里有什么我就用什么，是吧？但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 您说的非常对，因为任何一个行业呢就是没有标准肯定是做不好的。 对， 所以呢慢慢的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大家需求的增加，对服务质量的提升，希望呢大家也是共同的提高这方面一些意识。今年管家帮呢推出了这个双免的政策免收服务人员的管理费，免收客户的中介费，也是让这个服务人员由家政公司呢帮着把一道关同时经过培训能够提升一定的这种质量。 对， 对客户呢也不收这个中介费，希望大家一定要到比较专业的规范的这些公司呢来选取相应的服务人员。 对，其实这样的话呢它就更规范了，有管理了， 你就对于客户来讲多一道保障了。 是的。 那近两年我们也发现哈，就是其实国家在大力的重视这种精准扶贫，其实像管家帮的这样的很多的员工，有些人可能他的家乡也好，或者是他的家庭也好，可能就属于这种帮扶对象哈。 是的。 那我也知道管家帮在这个精准帮扶上自己也做了一些事情，是吧？ 是的，目前来说呢，我们用的这些服务人员基本上在15%左右来自于贫困地区，或者是真正的这种贫困户。 嗯 啊，但是说呢，作为家政这个领域呢，30岁到50岁的女士呢， 又是我们的主力军， 占了我们70%-80%。 对，我们的主力军 是主力军。 对， 所以呢，从这个年龄结构和这个性别结构上呢是比较契合。 嗯，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行业呢，目前来说，对一些这种好一点的这种服务，包括像月嫂啊这些工种，还是有些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所以呢，用精准化扶贫的这种方式，让可以从事到这个行业里边来的这种劳动力，给他们提供培训的机会啊，让他们呢挣到钱，解决他们的这个家庭生活的一些问题，同时呢又能补充到这个行业所欠缺的这个劳动力不足的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实际呢对这个行业来说呢发展也是有利的。 那目前来讲，管家帮现在已经培训了多少人就业？ 管家帮嘛，到现在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总共这个就业呢已经将近200万。 嗯，其实这是一个双赢。 是的，其实是双赢，其实对公司也是有好处的。 我们也是解决了我们人力不足的问题。 是的， 那目前呢，大家都知道，人工智能化越来越这个介入到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了哈。我们从各种媒体上看到，家庭用的各种机器人，有陪孩子的、陪老人的都有，是吧？ 对。 那么现在可能未来的一个趋势就是人工智能加上这种家政服务哈，这样的一个配合吧，应该说是。 对。 所以我不知道管家帮在这方面有没有自己的一些预判，或者是现在我们就着手进行了一些对未来的一些规划和布局。 您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逐步的用人工智能来替代一些人工，这样的话呢才是未来整个经济或大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这几年呢，管家帮在这方面下的力量也比较大。我们也联合开发了相关的机器人，就是人工智能的这种机器人呢，主要是重点还是针对一老一小，对于孩子来说呢，重点的是主要是两方面，一个孩子的看护，用机器人呢可以进行一些看护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孩子睡觉了，让机器人可以在那看着，当孩子醒了，及时的通知家长，通知服务人员，别让孩子从床上掉下来啊，或孩子渴了饿了，可以进行一些这方面一些判断。第二个呢，就是对孩子的娱乐就是陪着唱歌啊、跳舞啊，特别是 做游戏， 特别是孩子到2-3岁可以适当的学习外语了，学习外语啊，对话呀，讲故事啊，各方面的，包括孩子睡觉之前，机器人就可以讲故事了，或者唱一个这种 摇篮曲， 摇篮曲啊，这个都可以，对老人呢，老年人又不一样啊，其实大致的跟老年人这个陪护和日常的这个一些能够辅助性的这些工作呢，跟孩子略微有些不同，但是呢，也有这个老年人，特别是不能自理和半自理的老年人，用这个人工智能呢，比如说他床的一个起降，老年人呢就是在休息啊，或者是在突然醒了之后的一些，比如说也是喝水啊、吃饭呐、要起床各方面的一些需求，机器人呢可以起到一定的看护的作用，另外还有呢。陪着老年人想听京剧的想听什么的机器人都可以都可以 播放 进行播放。关键是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现在这些完全都可以用语音、用手势来进行跟他沟通。 对， 他不像其他的，你必须得还得要开关键呐、什么一系列去做。其实对老年人来说，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个人认为，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安全，比如说防火呀。这个有烟感呢、还有一些辅助性的就是家里的异常的一些进入，特别是老年人假如说自己在家的时候，通过机器人呢和儿女呢随时可以沟通上，因为老年人到哪个房间了，您机器人可以跟着去嘛， 对， 跟着去能够 看护一下这个老人。 嗯， 当然其他的还很多了，帮着开冰箱啊，调电视啊， 嗯， 开拉窗帘啊，这些都是很基础的一些工作了。 嗯， 所以这些呢慢慢的还得有一个总结和研究。 嗯， 同时呢把一些日常的一些工作呢通过一些软件这个加入到这个智能机器人里面去，越来越适合对家庭服务的一个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对，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就是人工智能还是对家庭服务起到的是一个辅助的作用。 是的， 对，因为机器嘛，它必定还是没有情感的哈，它可能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家人员完成一些动作啊，完成一些操作性的东西， 是的， 甚至完成一些这个体力上的一些事情哈。但是情感上的东西呢，是机器人不能代替的。而人是需要情感交流的。 是的，有些行业呢其实替代起来有可能都很快，可能大家想不到，比如说医疗。 对， 医疗的话，医生其实用人工智能替代的可能性都会很大，会很快。 嗯， 因为现在的好多的医院呢都是用一些辅助的一些设备来判断病症。 对， 包括一些开一些药方呢，实际都可以自动的来开。 嗯， 但是说针对孩子，针对老年人的这方面呢，其实还是很难替代的，因为他确实都要用很深的一种情感带进去。 嗯， 同时呢就是由于老年人孩子他这里边的一些需求呢，他还没有那么非常的这种规范， 它是个性化的， 非常个性化。 对，比如说这吃的，有人爱吃咸的，有人爱吃甜的， 对， 这都不一样。这个它是不可能把人的需求给它做成规范化的，给它做成模块，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所以起码这个心理的这疏导师啊， 对， 这个很难用机器来替代， 是 还是用人的这个情感。 对， 跟人的这种交流呢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嗯，这个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您在刚才讲述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大家也听出来了哈，管家帮在这个养老行业方面其实现在咱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哈。对这个未来养老这个领域，管家帮是想介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因为管家帮它最初毕竟是只是做家政服务，但是现在随着需求的不断的增加，我们现在也在慢慢的这个在这个养老领域市场去做一些重点的布局，是吧？ 是的，其实家政服务呢三分之一呢是养老。 嗯， 养老服务呢现在目前来说，其实一个是让大家感觉相对比较沉重的一个话题，包括这个行业呢目前来说存在的这种现状呢有几点呢是很明显。第一呢是绝大部分老年人呢还是愿意在家里的养老。 对， 别管是原来统计的9064也好，现在是9532也好， 嗯， 确实是在家里的养老呢还是比较多。在家里养老呢相对来说呢服务就比较分散，大量在人力的这种使用啊，还有一些监护啊陪护啊各方面呢，嗯，提出来的这种要求呢就会比较高。 嗯， 第二个呢就是目前市政府呢也在大力的这个推广，就是社区养老，养老驿站。 嗯， 这种呢就是跟居家养老呢这略微有些区别的，就是离家里边比较近。 对， 但是说呢区别呢还是毕竟不是在家里边。 嗯， 有些老年人呢可以住到这个驿站，这是第二类的这个特点。目前这种特点呢老年人在逐步的增多，但是说呢我刚说的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老年人愿意在家的还是比较多。 对， 第三类呢还是叫机构养老，也就到养老院。 嗯， 目前的比例呢也就是1%几啊，目前来说还是比较低。作为管家帮来说呢，在养老方面会下越来越大的力量，特别是呢现在整个社会的这种老龄化的程度啊现在非常的高。 对， 因为管家帮呢在2006年提出来的口号就是让天下家庭后顾无忧，如果老年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所有的家庭后顾都有忧。 对， 所以呢我们在这方面呢会下更大的力量。更大的力量呢主要是在那么几方面去做。 嗯， 第一个呢我们还要大力的要培训在养老方面的这种服务人员。目前来说呢我们在日本也建立了基地， 嗯， 在菲律宾也建立了这种培训学校，国外的这些这个优秀的啊这方面的养老的专家我们也请到中国来， 嗯， 给我们这些服务员呢进行相应的一些培训。也就是说第一个呢让这个 服务人员的这个群体让它扩大起来。 嗯， 当老年人有需求的时候呢，服务人员能够盯得上，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要加大这个整个的养老的这个平台的建设和这种流程的优化，让老年人的这种服务呢效率把它提升上来。 嗯， 现在呢，很多的这种进家的这种，大家说叫保姆， 嗯， 实际呢，保姆的一半其实是养老， 嗯， 是针对老年人的。 照顾老人， 对， 嗯， 另外呢，就是保姆的三分之一呢，基本上是针对孩子的，因为另外很大一部分呢叫幼儿嫂，大家也都认可了是针对孩子的，所以呢，要把现在的只能是一对一，就未来通过平。